做多大贡献呀、啊？ 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 回家看看， 哪怕给爸爸吹吹红梅尔 看看，老人不顾儿女，为家做多大贡献呀、啊？ 一辈子总操心， 就混个平平安安。 寻找